既然你要守着这把剑，我们用性命保证，绝不透露此剑在这里的消息，剑永远是你的东西。 安宗口气缓和下来，低声说。说着他朝白毅投去询问的眼神。白毅点点头，对吴王子说道， 东西给你，我用我的灵魂担保，你继续坚守自己的国家，完成自己的使命吧。 鬼王子听到白毅的保证后点了点头，摊出手心，愿意与他们达成契约。安宗心里不禁有些委屈， 凭什么白毅说话算数，我说的话那家伙连个反应都没有，什么世道啊。 白毅从安宗手中拿过御剑阁，朝鬼王子抛了过去，这次他抛的是真御剑阁。安宗看着玉块划出一个弧度，最后落到鬼王子的手心。东西一回到他手上，四周的水猴子好似看到什么恐怖的东西一样，一溜烟的全都往湖里跑。他们一边跑一边发出幽恨的嘶吼，因为惧怕，没有一只水猴子敢留在他身边。鬼王子无辜灭紧紧地握住御剑阁，笔挺站立。他看着那些奔逃的水猴子，苍白消瘦的脸颊上渐渐滑下泪水，颤抖地说， 我一直想要成为像师尊，像我祖父那样的英雄，打下千秋霸业，而今我不过是一缕冤魂，我守的时间太长了，也太累了，我没有成为英雄，但我不能放弃，我已经放不下了。他们只有和我一起守着这湖，哪怕多么怨恨，也必须守下去。这把剑，我不会让它再次陷于人间。 说完，他的脸就开始起了变化，原本高贵清秀的脸庞凹陷下去，没过多久就变成了皮包骨头的骷髅，头发也由发亮的黑色变为枯黄的杂草一般，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湿气，形成一阵黑雾。但是他的眼神依然十分高傲，他捏了捏手中的宝剑，最后看了安宗他们一眼，好似在提醒他们之间的约定。渐渐的，他紧握住宝剑的手指变得枯槁，进而变成森森白骨。宝剑从枯败的手上落到地上。白毅眼神复杂地看着无辜灭， 这把剑永远属于你，我们中谁都不可能去拿，因为这里根本没有人再需要英雄。 吴国王子最后变成只剩一副被衣服包裹着的骨架。吴姑灭最后承诺不会再来伤害他们。在安宗疑虑地回头看向白毅时，白毅点了点头。 相信他吧，即便死了，他也是一个王子，而且是一个为自己信念效忠的英雄。 安宗回想起他的眼神，的确如此。即使他变成鬼，也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高贵。安宗不能理解这种坚持是为了什么。反正他最后化作了一缕青烟，只留下那把破烂不堪的稀世宝剑。不过他们必须遵守与这位王子的约定，否则不知道哪个时候会被他拖下水，成为在湖里不得超生的水鬼。白毅走过去，捡起宝剑和御剑阁，使劲朝湖里扔出去。剑和御剑阁落入水中，打起一圈涟漪，最后慢慢沉入湖中。安宗说不准他们还会不会有重见天日的那天，至少他们拥有一个至死不休的守护者。为了宝剑，那个疲惫的可怜的孤魂还不知道要守到何年何月。也许从一开始就不需要有人守护，对剑来说，世界的变化根本不重要吧。安宗看着湖水有些犯傻，冷不防脑袋被白毅扇了一下，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就见他十分恼火地说， 看到个影子你就追过去，说你不用脑子好，还是压根没长大脑好啊。 安宗摸着脑袋看白毅一副气得要死的模样， 搞了半天是为了那件事。安宗对白毅翻了个白眼。 当然要追出去啊，万一你出事了，我孤军奋战岂不是更惨？ 白毅嘴角有些抽搐。这种事情发生的不多，能把面瘫如白毅者气得半死是需要能力的。安宗略微得意。 难道说你看到我的背影不会去追？ 白毅被他那么一问一时语塞。就在这个时候，安宗突然想到一个问题，一拍脑门对着白毅说， 靠，我买的那十几块钱的小笼包还在那儿呢，我才吃了几个。 说完转身拉着白毅就往回跑。一心想着包子的安宗只听见白毅淡淡说了一句， 我不放手你又怎么跑得掉？ 我是跑不掉，但包子就要没了，你可得陪我呀，你能不能速度点？ 安宗回头看着一脸无所谓的他，焦急地说。被拉着的白毅突然反握住安宗的手，轻轻笑了声，加快速度和安宗一起奔向那个放包子的小亭子。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鬼话连篇》，作者青秋，来月文化制作播出。我是主播蝎子来来。 人不可能改变未来，命运只能去见证而无法改变。毛虫即使变成了蝴蝶，等待它的也只不过是延后的死亡。在死亡面前，任何东西都显得脆弱苍白。 一声重重的敲击从安宗隔壁的办公桌传来，顿时所有人都抬眼看向气得憋红了脸的林老师。林老师高声说道， 现在的孩子怎么回事，净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消极的不成样子。 林老师是一个年岁蛮大的女教师，她在这所学校已经任职几十年了，算是继潘秃子之后老师中资历最高也是最严厉的一位。这次公开课是她第八次冲击特级教师名额的机会，但是显然那篇作文使她今年的梦想又成了泡影。站在她对面低着头的是初二四班的一个女学生，她微微颤抖着肩膀，显然被盛怒的林老师吓得不轻，通红着脸看上去有些可怜。林老师冷冷地朝他看了两眼，声音拔高两度说， 月兰，你小小年纪抱着这种消极思想怎么可以？我的一节特级教师公开课成功不成功无所谓，但是你这样的思想将来怎么办？ 那个叫月兰的女生先是吓一跳，然后咬着嘴唇闷不作声的点点头，表示听到了老师的批评。林老师对于这种闷不作声的学生最后一招就是找其家长谈话，可以把这孩子的将来说得惨不忍睹，于是那些发慌的家长就会代替这位不能体罚学生的女教师回去狠狠教训那些不听话的孩子。果然他瞪了月兰一眼，冰冷地说道， 哼，明天叫你家长来见我。 月兰猛地抬头，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冷，但随后又恢复成楚楚可怜的样子，轻声地说， 我妈病了不能来。 哼，那就叫你父亲来一次，我要好好的说说他怎么管教孩子的，就这样的思想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哎，真是。 林老师不屑一顾地哼了一声，翻开备课本说。就在月兰踌躇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的时候，潘秃子推门而入。他看了月兰两眼，转身对林老师说， 林老师，这孩子有些特殊，这样吧，先让小安送他回去补一篇新的给你，有些事我得跟你说说。 安宗心虚地正捧着书准备开溜，没想到最后居然摊上家访这样的麻烦事。对于老师来说，家访就是变相加班。有些学生的家住得很远，你特意赶过去就是为了向学生家长告状，态度还得诚恳，语气还得真诚，否则人家家长也不会给你好脸色看。说不定走了半天路连杯茶也没喝，就得被轰出来，悲情指数直逼推销员。 安宗心里一冷，感慨道： 啊，潘兔子这老头就会把麻烦往我身上推。 他瞪了两眼白毅， 这小子居然在关键时刻当没听见，趴着脑袋装睡。 安宗悲愤地看他一眼，心中暗自告诉自己，关键时刻兄弟都是瞌睡虫。他踌躇了一下，起身走到隔壁办公桌。月兰依然低着头，可怜兮兮地看着胸口的红领巾。